一度畅想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两个这个搭档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俩不是重头戏了。 对，没毛病， 没毛病哈。今天我们的嘉宾绝对是重头戏，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天堂乐队，欢迎。 大家好 。 哦，真的是欢迎天堂乐队。我的天哪，没想到有一天那我请到天堂乐队来做客我的节目呢，好荣幸。对， 很容易嘛。 啊，很容易，真的吗？早说呀。对，刚才来的时候几位老师开玩笑说今天我们的风格是路边吉他队儿。对，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是特意选的这样的一个不插电的形式，对吧？几位老师这个刚才说了，说真正的这个技术还有真正的唱功，真正的音乐就是要通过这种不插电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是这样吗？ Yes。 把你玩没电 好， 给大家玩都没电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来吧，那我们还是来先分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老杨， 你们好，我是天堂乐队吉他手杨力。 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天堂乐队键盘手永动。 欢迎 大家好，我是主唱雷刚。 欢迎。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九。 大家好，我是鼓手仲夏。 为什么鼓手老师这么正式？大家好。好的， 大家好的。 对，今天我们的天堂乐队啊，几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真的我瞬间觉得哇，好紧张，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小路段站过啊。对，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现在分为直播间一和直播间二，点击直播间一，然后挑战新歌声进来就是我们的直播现场啦。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的一直播啊，就是那个微博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而且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已经有好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是的，然后说哇，天堂来了。Oh my god。 Oh my god。 对，这都是大家的一些心声啊。对，天堂乐队最近是出了一首新歌，我知道。 对， 今天也把这首新歌带来了呗。 对，因为这首歌呢，因为比较特殊，是我们在今年的 Live House 第一波的 Live House 巡演得到一些灵感。因为 Live House 巡演，这是我们乐队到现在成立26年第一次做。 哦，真的 啊。所以我们这一路上有一些感觉，好多，因为会见到好多年轻的乐迷，但是也会见到一些那个从我们第一张开始听的那些老乐迷，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哎呦，就是 这来晚了， 来晚了， 来晚了， 相见恨晚啊！怎么才来？咦，你怎么才来呢？ 对，因为他们说我可把你们盼来了， 可不嘛，真的是哈。所以这首歌其实还是挺有这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总结，也是好像姗姗来迟的感觉。 嗯，相见恨晚嘛。 啊，对，相见恨晚。所以这首歌我们要作为今天的主打歌带给大家吗？ 嗯，可以吧，但是我们每一首歌都应该是主打 哦。对，你看我，对对对，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对，但是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呢，还是有一个 C 位主打歌。 嗯， 那今天这个 C 位主打歌，来几位老师来定吧，你们是要带来哪一首呢？ 就是他，哎，那就是他了， 那就是他，还 是他吧。新歌那个、那个为大。 好，新歌为大哈。嗯，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 ，C 位主打歌，哎。对，我们待会儿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哈。 嗯，对，今天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啊，可以说真的是在近几期的主打歌里边我比较期待的一首。 是吗？好，我们先不说这个名字哈。几位老师现在准备好了吗？ 好。 好，那么就开始吧。 1, 2, 1, 2, 3, 4。 们一起跳舞，就算生活很疲惫，摇滚这个夜晚，这种感觉很纯粹，那个世界正在发霉，但是这个夜晚很美。 摇滚这个夜晚，谢谢天堂乐队带来这么好听歌。 我知道， 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听完这首歌之后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哦，为什么？你这个反应我还是蛮惊讶的。 真的就像刚刚几位老哥哥说的那样，有一种相见恨晚。为什么26年之前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东西？ 对，但是可能是我还没有这么的感性。我听完了之后，真的就仿佛来到了海边，然后大家一起在沙滩派对上，然后非常随性的把这首歌唱出来， 还有草裙舞什么的，是吧？ 啊，对啊，但实际上，其实我们俩想的都不是，是吗？ 对，但其实啊，因为那个，为什么20多年前没做这个？ 对呀、 啊，因为20多年前，大部分地方都没有这个 live house， 没有。 这 live house 得是20几年才开始有。 嗯， 对，现在是这几年比较盛行哈。 对，这10多年还是发展的比较快。 嗯。对，所以就是这个现在出来是有理由的，也算是应运而生。 嗯，嗨，也不算应运而生了。我们就是说，因为，你乐队都20多年了， 嗯， 因为巡演嘛 ，live house 巡演会比较辛苦， 嗯 啊，然后大家，但是那跟那个观众的距离非常近， 是的， 这种感觉特别好，要会比那个你剧院啊、体育馆啊、体育场的感觉会好很多，因为他们离太远了。 对，就是像咱们在直播间这样的一个距离，其实也是属于类似于面对面的交流。 没错， 对， 真的就像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演出一样哈。 那这就是俩人的 live house 是吗？ 是啊，就咱们俩专场啊，那简直太幸福了吧！ 你们俩 VIP 的， 对我们俩是 VVIP， 然后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也可以在视频的那端看到，你看现在就是有好多的朋友，这个周鑫吧，应该是，对，周鑫送来了小发发给我们的天堂乐队， 耶、 yeah, yeah, 谢谢、嗯、然后还有人说天堂乐队偶像偶像，哎呀，这个夜晚很美、 这个、很美、 嗯、对，很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为 live house 这种形式而创作的，就是只有好像只有在这个演出的时候唱这首歌才有感觉 啊。对， 嗯，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嗨。 对，尤其是大家，因为他 live house 里好多，他那尤其是年轻的乐迷，他就玩的会特别嗨，他会跳水啊、抛狗啊、开火车，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大家还这么玩，对、 哦。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们见到有的那个乐迷上台，然后就突然就是也不管不顾就。冲下去了， 好家伙， 对， 真的吗？ 为他捏把汗呢，这 摔得倍儿惨。 对，雷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唰就下去了， 对，唰就下去了。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你们的爱。对，那一般来说，就是看到乐迷这样，你们会有一瞬间的心惊胆战吗？ 会被他捏把汗，反正 真的。 对，觉得这哥们儿，这真是。挺那个生猛的， 嗯，对，这说明 摔坏了呢， 对，说明对你们的爱呀，是不是？ 我们是因为那个年底的11月份， 嗯， 我们会开始第二波的 live house 巡演， 嗯， 所以这首歌呢，就是等于是也是我们的这 live house 巡演变成我们的主题曲了。 嗯、哦，我知道了。 9月1号在北京也有一场小的，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小的， 嗯。 那个酒吧 不想弄得太大规模，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北京是去年11月份， 嗯， 刚做在一个大的 live house 做完 啊、 所以想换一个，就是很多年没有去的小环境里头， 嗯， 去玩， 找找当年的感觉。 对，他那个 那个乐迷要离我们更近，就比那个大的 live house 还要近，他几乎就比如说我 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距离呗， 对，不过他站的几乎就站在我面前， 哦，是吧，这么近， 对， 哇，那可真是触手可及。 对，然后他舞台也比较小，我们基本上在舞台上几个人 不能动， 对，动不了。 哦，那就是每个人点对点站好呗，那到时候还是得有鼓啊，或者说这个 对都有， 对都有啊， 对， 那要是这个演奏或者说唱到尽兴的时候，那他就是想动怎么办？ 那你会动，你也必动呗，就范围没那么大了， 只能从一大舞台上那样的动变成这样的动了。 对，小幅度、小范围晃动，然后内心是激起波澜的， 应该会很好玩。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应该是。 不一样， 演出的对最小的一个舞台了，对 对，最小的 mini 版哈，然后多大的台子都上过了，但是呢还没有上过这种小的，哎，可以体验一下，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9月1号的时候，大家就是可以密切关注天堂乐队的动向，然后呢去现场感受一下， 对这种面对面的 live house 啊， 面对面的，大家不要伸手啊，伸手真的就够着了， 不要乱摸， 对，最关键不要乱摸， 对，不要乱摸，哎，这把琴是我特制的。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刚才那首新歌呢，这是等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巡演的开场主题曲了， 对 对，那其实今天也带来了很多以前的经典歌曲，包括今天其实听我们节目或者说看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以前的老粉丝哈，那除了新粉还有老粉嘛，就一听天堂乐队来了都觉得哇天哪，可以视频看看天堂乐队现在的样子，看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的样子，对，我觉得真是没什么变化，哎， 对，依然很年轻， 对，依然18，对，之前有一首有一张专辑是有人说摇滚已经死了， 对对对， 对，为什么就但是我突然间想到哈，这个雷刚老师不是也客串了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吗？ 啊，对啊， 对，然后那个电影里面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场景，就是立了一个牌，摇滚已死，对，我觉得突然间想到跟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不谋而合，那当时 挺像的， 对，挺像的，当时你们写这张专辑的时候也真是电影里面那种心态吗？ 那倒还有点不一样， 是吗？ 因为其实就是摇滚已经死了这个，其实这个说法啊，很早以前就有人提过来，而且最早是来自西方，然后后来在咱们这儿也会有人慢慢的会有一些人在这儿说这个，可能我觉得因为他们我觉得西方他可能觉得啊，猫王，他有的人认为猫王那个就是摇滚，然后浩哥就不是，然后他就说摇滚已死，或者他认为谁是 啊，就是每个人都有 对 对 对 标杆， 对，所以但是咱中国的这个摇滚呢，它的发展环境啊什么的又跟西方的还不太一样，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觉得中国摇滚要比西方还摇滚。 哦，真的吗？ 对，因为他在咱们的环境里更艰苦的环境里头， 对，能够生长出来哈，并且成长壮大，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对，而且还有这么多乐队在坚持，我觉得足以说明摇滚的魅力。 是的，对，好，鼓掌。好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啊，原来这张专辑其实并不是说一种很悲戚的这样的想法，而是其实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了。对，那第二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呢？ 那咱就来一首这张专辑里的这个， 好， 来一首这个，这离东直门挺近的，来首东直门天天向上， 好， 东直门天 天向 上， 来1 2 1 2 3 4。 这条立交桥不知疲倦，似骑迎风而立，横七竖八胡同大街赶路人各奔东西， 醉，鬼街的人们又在等位，酒还没喝就有点醉，同志们天天向上，风里边是不是熟悉的味儿，同志们天天向上，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聊的又是谁的事儿，算不太准，星座解梦生辰八字儿，运不定哪会儿突然醒了谁家犄角旮旯，谈一场恋爱憋着把什么全喝了出去，哪管到了只剩下丢了魂的空空荡荡，晚高峰又已经开始，写字楼的灯还不睡，街的人们又在等位，酒还没喝就有点醉，同志们天天向上，风里边是不是熟悉的味儿，同志们天天向上，今天谁跟谁凑了一对儿，同志们挂着匾，借饼就是俄罗斯馆，俄罗斯馆照电影，借饼就是四眼井，四眼井不打钟，借饼就是雍和宫，雍和宫有大殿，借饼就是国子监，国子监一关门，借饼就是安定门，安定门一甩手，借饼就是交道口，交道口跳三跳，借饼就是土地庙，土地庙求灵签，借饼就是大兴县，大兴县不管事儿，借饼就是龙福寺，龙福寺不管事儿，四白了山，四白了美，四白了底下喝凉水，喝凉水怕人瞧，借饼就是康熙桥，康熙桥不白来，借饼就是钓鱼台，钓鱼台没有人，借饼就是齐化门，齐化门修铁道，南行北走不绕道，南行北走不绕道，南行北走不绕道。 这首 刚才那个他这旁边一呼声、我夸一走神 对，那个大拉拉是什么情况、 中间咱是把哪个地儿的地名忘了， 对，我在想这是落了哪个地名，我还在那数呢，我说哎，这地啊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对，这首歌还真的是充满了浓浓的 北京 的对京味儿。 他那个后头那个歌谣啊、他是民末 明末清初 的、对，老北京的一歌谣，就是说东直门这片地名呢、就是这基本上一个字没改、这算文物了，这 不是 清末明初哦， 清 末 初 初期 对 啊。对啊，这还是有历史的哈，还真是就是一直没怎么改过。其实有些时候我突然间就是如果仔细就是咂摸一下哈，觉得北京这个地名起的还真的是特别的有韵味，好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挺有学问。 对，真的是。那像几位应该都是北京人哈，都是老北京了。 那个我老杨九我们仨是北京的。永动和仲夏都是 南京人， 哎，都是南京的， 东京 也是六朝古都呢。 东 对，好吧，就差没有个西京， 东北京， 西京， 东北京的， 对，东北京。 永动是大连的， 对， 仲夏是长春的。 哦，还真是 东北人， 对他们都属于新北京人。 对我们俩也是东北人， 都是东北人 呢。 对，都是东北人， 都是东北人。 对，这一下你看攀上老乡了吧？ 做新的头型呢， 都是活雷锋。 是，今天还特意收拾收拾。 我是吃东西了呀。 不是，各位，咱这打一下从东直门干到大连去了。 对，还回来，回来，回来啊！对，东直门， 回到东直门。 是，但是就是这歌写的那些场景，到现在还真的是那个样子啊。 对， 对，那写这首歌时候，也就是因为想纪念一下这块地，还是说就是突然间有什么样的灵感就写出来了呢？ 啊，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我们乐队最早的一个鼓手， 嗯， 他叫雷宇，后来他、哦、他就是离开乐队以后就自己发展，然后他做那个喜剧， 嗯， 就是话剧这种小剧场的话剧，他现在叫雷子乐笑工厂， 嗯， 然后后来他有一个戏就叫东直门天天向上， 哦， 那当时呢他这个戏呢要拍成电影， 哦， 然后当时说就是想让我给他这个电影写首歌， 嗯， 然后他呢就给把这歌，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歌谣， 嗯， 然后他把这歌谣发给我，他说你看着这个，改一改，然后按照现代的，因为他好些地名都变了嘛，说你按照现代的结合结合，你看着改一改。后来我一看嘛，我觉得这别改了，因为我觉得这很多北京人都不知道，我就希望通过这首歌它留一个东西，大家应 对 通过一个很容易的方式，很轻松的方式，就能了解这个，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这后头这个歌谣这是一个词儿都没改。 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 也是想通过这歌谣让更多的北京人，或者说 新北京人， 新北京人去了解这些地名。 是的， 嗯， 像我们其实都属于新北京人，虽然在北京也有好几年了，但是呢还是不是对北京那么的了解哈，有些地方依然是不知道， 嗯，那很正常， 很正常， 我们这老北京们都不知道。 对，那我特别想问问几位老师，就是你们最喜欢的北京的一个地方是哪儿呢？ 通县。 真的吗？ 那是你 通县。 谁是因为住在通县吗？ 对，耶， 对， 鼓手老师喜欢通县， 鼓手老师喜欢通县。然后呢， 你喜欢哪？ 我 杨家园。 对，我 不能说住哪儿行。 对，我终于知道了，你们每个人说一遍之后，我基本上知道你们的这个大概 是哪儿。暴露了。 对，暴露了。 我喜欢哪儿？我挺喜欢东单王府井那一片，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粉红琴行， 嗯， 我在那儿什么住了好长时间。 哦。 然后那边哪块地方、哪个胡同、哪个角落什么都溜达过。 是吧？因为最早92年、咱们成立就叫粉雾。 对 对，然后后来开了粉雾琴行，是不是？ 对， 哦， 当时那吉他手，他弄了一琴行， 嗯， 我天天跟那 扎着， 排练呀，生活都在那儿。 嗯， 那我替老杨说，老杨最喜欢那个琉璃厂。他在那儿也开过琴行。 哦，我现在已经不是住址了，是开的琴行位置。 开琴行， 你开琴行，你关键那琴行赔了，他怎么能喜欢呢？ 老杨现在一提琉璃厂，他恶心了。 对， 其实你要说，真是说喜欢哪儿，现在其实挺难说的，因为什么呀？都不一样了，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就是 真是， 就是说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的那个情景完全都没有了，现在 啊， 而且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吧，其实它越来越不宜居了， 嗯， 好多那个就是挺不好的那种。 嗯，对，就是确实因为可能发展的太快了，有些时候这压力也大，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闲适了，让人感觉。 没错。 嗯， 它其实本来以前比如很安静的地方，现在都很闹了。你看，比如后海啊， 对， 以前特安静，特适合谈恋爱。你跟女孩在那后海那片溜达溜达，特别安静。 对，雷老师，你是不是年轻时候？您现在依然年轻，你是不是经常干这事儿？以前？ 那哪会儿？我经常换地儿。 后海趟一遍是吧？ 对，后海趟一遍不行，今天这个不能让他们碰见。 从工体走到哪儿来着？走一宿。 哇，还有这么浪漫的事儿呢？ 那太早，这90年代的事 儿。对， 那我还没开始玩乐队 啊。 啊，但其实有的时候就这种笨的办法反而很浪漫哎。 嗯。 现在都不流行了。 从工体走到 我那是那个女孩拽着我从工体走到黄四儿。 黄四儿， 我天哪！这个 从工体走到黄村 黄四儿 啊，黄四儿 走黄村儿， 吓我一跳！从工体走到黄村儿，这肯定是练家子， 走黄了。 那姑娘应该是那个竞走马拉松之类的，体力非常之好。 嗯， 对啊，这是几位老师可能对北京的一些印象，还有就是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 哎， 对你最喜欢哪儿？北京？ 我 电台嘛。 好，哎呀我的天哪，领导你们听见了吗？ 真假 对，谁说的 我讲人 说 实话， 是对，是的，其实我们如果让我说的话，我爱北京每一个地方。 更假。 对，真的是每一个角落哈，这个城市还是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天堂乐队也会带给大家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但是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隔断哈。对，然后咱们接着听好歌，看好现场，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哟。 一会儿见。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Fresh Radio。 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我们又回来啦，这里依然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今天我们隆重请到的重量级嘉宾就是天堂乐队，噔噔噔噔。 欢迎 再次欢迎我们的天堂乐队， 谢谢。 哎，是的，那今天呢大家真的是有耳福也有眼福了啊。 哎，没错、 啊、对，我们在现场这是不插电的，那其实也挺难见到不插电的这样的这种阵容的演出了哈。对，哎，想问一下咱们几位老师，是不是平常演出基本上都是这种 live house， 就是插电的这种？ 对 对。 嗯啊，太好了，突然间觉得我们好特别呀。 好特别呀。 今天特别不容易。今天这两把琴都是半道那个来的。 半道截来 的。这两个乐器。 不对呀、啊、那几位老师不是都开了好几个琴行了吗？那不还不信手拈来。 今天下午我们本来是排练。但是呢出门就这把琴忘带了。 哦， 然后临时又闪送，还叫个闪送给送过来，送到排练室。 哎呦，还真是一波三折啊！ 对，然后那个琴是到了电台门口才到我们手里的。 哎呦，我天 哪！ 啊，破琴！对，这个友情吐槽一下，八卦一下哈，这里面有一个琴是我们的经纪人的，对，这个无私的贡献了出来。对，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 琴、哎那个、你我问一下，那个你们电台能把这闪送费给报 了？电台这个我跟领导请示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 一会儿私下 对，来钱火车票谁给报了？对，我从天津坐火车过来的。 好家伙！ 对，好了，我们不卖惨哈、啊。下半时段呢，我们依然是有很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 哎、没错。 对，那下半时段我们先带来哪首呢？ 哪首？ 哎呀， 那个 要报个歌名什么的吗？ 我想想。 想想， 这是全砸了都。 对，没事儿，就想唱哪首都可以啊。 咱唱，那唱一别人的吧。 啊，唱别人的，现在就开始翻唱了是吗？ 啊，行吧，早了吧？ 行啊，不早。对，那你要想翻唱的话，我们提前那个来买一下一个伏笔啊。 好。 对，好吧，那其实今天这个确实有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嘛，对不对？ 没错。 对，这是我们新开设的环节。那么今天天堂乐队要挑战的是哪一个歌手的哪一首歌呢？我们马上给大家揭晓。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来挑战。 挑战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前奏给 耳朵尖的应该能听出来， 那都听出来，都出来了哈。然后有位老师，等会儿， 不要说话， 对， 暴露了。 对，没关系啊。 是谁？ 把你送到我身边。 好， 咱今天是要挑战这个 歪歌是吗？不是这首歌。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有请天堂乐队带来今天的挑战曲目。 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哇，这首挑战歌曲其实就是罗大佑的《爱的箴言》。 嗯 嗯， 这首 对， 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 是吗？ 啊，对，因为我觉得他写的那个爱情歌， 嗯， 虽然在一个高度上 不太厚 啊，对，因为。 下午不是这么唱的。 哎呀，有人爆料了，下午是什么情况呢？ 没有改， 哎，下午没唱错词儿。 下午 没忘词儿。 对，下午没有唱错词儿哈。 嗯、 对，绝对不是因为现场紧张，就是因为太放松了。 嗯、 对。 下午怎么唱的？大家可以看雷老师的朋友圈。 啊、那雷老师，你得把微信号公布出来。 你们自己去找吧啊。 这只限于朋友看。 啊，是的，是的，这个雷老师。是并没有小号， 这么一说，我突然好好奇呀、 啊！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肯定我觉得是改词的吧？ 不要听他瞎忽悠。 对，我觉得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我们 对 最逗的事就是， 嗯， 一弹错了，说：“哎，你又改了。”其实是自己弹错了。 对，哎，你又改， 一定要看别人。 对， 然后用谴责的语气：“哎，你怎么又改了？” 这是在演出时候也适用，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这舞台经验， 装特别无辜。 放屁，瞅这人儿。 我终于 get 到这个技能了。对，哎，你怎么又改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呢？ 突然发现五个人互相谴责。 对，互相谴责，然后这一场演唱会就变成了相声大会。对，我觉得要是演出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平时排练当中，几位在一起应该也特别欢乐吧？ 我们其实说白了，都是干错行了。 对， 本来都是曲艺界。 基本上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 这网络的这个付费就要填补这个。 是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人家就出一首歌，那 花这么多钱， 对 呀、 啊， 对。 那这个花销怎么办呢？ 对，而且你花钱可能买的它的那个、是不是格式会好点？对， 是的。 对，这很重要，因为你像我们录音，那录一首歌，大家花那么多财力，咱就不说了。 对， 大家的精力，然后在那儿用好的音箱音色，在那儿琢磨半天，然后 好不容易做出来了。 混音师，我们跟他不停的修改，快把他折磨死了。然后我们要什么样的音质的，什么比例。的什么层次的，然后最后啪变成 58K， 哎，对，第三个完了。 对， 我们这瞎耽误功夫吗？这不是？ 对，确实啊。所以说这个版权呢，这个版权意识大家还是真的要有。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一支乐队，或者说喜欢一个歌手的话，那你还是要去，这也是支持他们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对，是的， 对，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人说啊，这有朋友开始点歌嘞， 哎，有点歌的呢，有说今天晚上有慈悲吗？ 哇， 这慈悲太不适合这个了， 琴 砸了吧？ 对，这如果要是唱慈悲这个，那真得我们好好的编排， 那真得 设计 那个 是 那个收费的那个二维码， 火车票就有了， 火车票大家火车票给报。了，你知道吗？闪送的费也有了。 对， 这慈悲，是因为今天我们是不插电的版本，所以慈悲可能我估计现场是带不来。 对， 这啊，我以为他有朋友发了一张，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发的是花。 是啊，我也以为，我说这整个仙客来是什么情况？ 但其实呀， 哎，你别说，还真是跟这有关。对，他发了一张咱们的专辑《幸福的花》。 哎，行。 真的，这还是一张老 CD，《 幸福的花》里的。 对， 这张专辑的当成 五个小孩儿，哎，头像。 对， 我们封面这个也是以前的一张专辑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张，97年出的。 天哪， 我们在96年录完的。 这个绝对是真爱粉，因为他现在还珍藏着这一张 CD。 嘿，我们都没有了。 真的吗？ 对，因为这张 CD 对，在网上不便宜，现在如果你要能买到的话。 那肯定是当时买的，因为看得出来有一些旧了。 那快要回来呀！ 对呀，哎，不如那个来给个地址，各位老师让他发闪送。 发闪送快要回来呀！ 对， 到了。 对，然后这个大家看来都是很有情怀啊，我觉得这接下来必须得带来一首歌。其实今天准备了一首，还真就是刚才那张专辑里的。 哎，没错。 坦白。对吧？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坦白。 我们也来了啊！ 好，带给大家。 实在想着你。 上你。 坦白真的是经典再现呢。 嗯， 对，这是一个完全不插电的一个版本哈。 对，大家真的有耳福了 啊、哦。然后刚才这个我看一下子追溯到，好像是把大家这个记忆的闸门都打开了。 对、嗯、 对， 90年代 真的大家都在说，我没在家，我还有那个这盘磁带了。 当时雷老师说，对这首歌的歌词是可以追到女孩的。 哦，是吗？ 然后我就复制。 嗯。 我 粘贴 我发给了很多人 都是男的回 有人回吗 都是男的回 你如果反正是 群发呀这是 对、哎、都是男生回的、 啊、 你这太矫情了 我们的乐迷里有这样给那个有男生给女生写这个 成功了吗 歌词的 嗯 那时候都兴那个写这情书嘛 对对对 啊然后后来也有女生给男生写的、 嗯、 有成功的、 嗯、 有失败的 啊、 嗯、 有成功了以后又失败了 对 对、 啊、 有没有二次利用的 是的成功以后就是成功的时候是想着哇这词写得太好了以为是原创后来哎这不是一首歌吗 然后我一哥们儿、 嗯、 他是跟他女朋友吵架当时、 嗯、 啊闹别扭然后后来回去他把这坦白这歌词 嗯 咔全给他全写上给他女朋友看、 嗯、 然后立马就哄好了 哦真的我天哪坦白有奇效 这可以的啊 这可以 然后后来突然被乐队圈粉之后呢、嗯、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坦白既然有这么奇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不妨把它再重新制作一下、 嗯、 给大家洗洗脑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有功能性的一首歌 我们在乐队、 嗯 20年的时候， 嗯， 就重新做了一版。 哦，真的 啊？啊对对，但是我们当时也没怎么宣传。我们其实 特别低调，我觉得。 就对，我们其实就特别就想做音乐， 嗯 啊 嗯、 演出这点事儿。 嗯。 因为做宣传这事儿吧，你得拉一脸，关键对对，你也这 不找一个起身对做就可以了呀。 但是现在， 嗯，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了。我们因为媒体太发达了， 哦， 不像以前。以前确实，我觉得，嗯，像媒体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尤其是那磁带的时代， 嗯嗯， 我觉得其实你的专辑， 嗯， 到了音像店里头。就是很好的宣传了 是的、嗯、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对 对对、 嗯、 对，现在真的很少有人去逛了。 对，那时候像什么租碟的， 对， 然后还有那些对音像店都可多了，卖杂志的。但现在可能随着新媒体的，但是新媒体之下也有一些可以让它就是迅速便捷火起来的另外一条路哈。只不过可能就是对于咱们来说，这个倒不是说特别重要的一样东西了。 对，就是我觉得，你做音乐嘛，还是以做 音乐 本身为主，对， 并没有想把它改成鬼畜是吗？ 不是，我们其实平时挺很爱开玩笑、爱闹，但是就是也爱发一些的搞怪的， 搞怪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 嗯，你不能说是为了改， 没有去策划， 对对对，我就对特别故意弄这事，这就很累的一个事儿，而且会牵扯你很多精力，然后而且。可能 未必会 把把你带偏了，因为我们都是很随性的人， 对， 我们爱玩，我们闹的时候我们就闹，我们做音乐，他是做就我们就做音乐， 对，还是秉承要对音乐是非常专注而负责的， 对， 对，没错啊，我们也在这个直播平台里边活捉了一枚。活出了又一枚铁粉儿， 我的天哪，皇城根儿， 嚯、啊，哇，这更唱不了了。 幸福的花，幸福的花二十。 这位朋友一直是从皇城根儿开始，一直收藏到了二十。 哦，我天哪， 基本应该是所有的专辑都 八个， 应该都收藏过。 摆拍入镜的就八张， 嚯，那可以 的了。 对， 真的非常全了。 然后这个提了一个小要求，说雷哥能把墨镜摘了吗？ 我这戴着墨镜我舒服。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的，直播间可能光有点确实有点强。对 对 对, 对， 对 面全是 的， 全是闪光灯。 对， 全刷出来，雷哥有点受不了。对， 没戴墨镜，我们都是白内障。 不，我们还年轻，不能这样，不能把实情说出来。 这个 跟年轻没关系。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有很多有两次演出哈，下边好几万人，你把眼镜摘了 啊！ 我 就戴着。那你们那个下一次演出的时候要小心啊，因为触手可及，你千万不要让他把眼镜摘掉。 有回真摘了，然后戴上吧。 哦，懂了，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所以就不要想了啊。对，最后一首歌曲其实是准备了《北方之都》。 对， 时间紧迫呀，还有四分多钟。 哇，唱完了。 对，咱们可以唱一段，其实也可以。对，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比较遥远的城市，这个北方之都，说的是曼彻斯特。 对，我还说的是长春。北方之都， 那咱来吧， 来 ，one two three four。 北方之都，这首歌唱的是曼彻斯特，是吗？ 对对对， 哎，真的，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你说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现在在边听着我们节目，边看着我们节目，在手机前面流眼泪的。 我觉得刚才晒图的那 位，那是看的时间太长了， 眼睛 坏了，眼睛。 有人说：“哎呀，是什么好好刺眼了眼睛？”对，没有，我觉得真的，凡是有天堂乐队情节的，不管是老粉还是新粉，就尤其刚才看大家晒出来的那些经典的专辑，那真的都是珍藏版，现在是很多都绝版了。我觉得， 对， 所以他们在看到天堂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尤其通过这样视频的方式， 对， 出现的时候，就是流泪不敢说，但内心的感慨一定是有的。 真的是今天被天堂实力圈粉， 是的，实力圈粉哈。对，那这个接下来除了我们的这种巡演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你们还想要什么呀？ 那就最后跟粉丝们说一说你们的掏心窝子的话吧。 9月1号的演出一定要来。 好， 在北京的哈。 对，因为一个是在北京，另外一个呢是近距离，再一个呢有很多歌曲是以前从来没演过。 真的吗？从来没有。 对， 下午在排，之前就很早就在排，排了很多歌。以前我们自己都要去拿 CD 找 CD 听，从来没排过。 哇， 我觉得就是9月23号在朝阳公园，我们有一个演出，是跟那个就是非遗。 哦，非遗。这个其实还是很好的啊，很有文化。 你听到中日门类似这种的，就是京味京腔的那些作品， 哎， 就大热闹的可以去那儿。 好的， 9月1号那是在那个死故，就雍和宫，就在北京的中心， 反正大家都去吧，就是具体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天堂乐队的这个微 博 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个方式哈。好了，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天堂乐队，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明儿见，拜拜， 拜拜。 拜拜，嘿，下班喽！哎，这太快了，时间。